最旺，谁道秋家一心愁，烟波林夜意悠悠，花落红花落红，红了枫红了枫，长痴人相双语言，我这波已过的残冬，总归是秋天， 总归是秋天， 总归是秋天， 总归是秋天， 春走了夏夜去，秋意浓，秋去冬来，美景不再梦，叫好春事匆匆，叫好春事匆匆。 情意浅浅，很遗憾，没有结局。 的结局。原来我们的爱不是火花，反而像一把空心吉他，闷着疼痛看着美丽痛啊，我电线断了，寂寞回荡，不爱来分享，半个月亮要想着去找一个太阳。我跟我自己讲，有时候离开是一种出发，放开是像翅膀，爱别让爱飞翔。原来我们的爱不是火把，反而像一把空心吉他，忍着疼痛看着美丽童话，某天线断了，寂寞回荡，不爱来分享，半个月亮要想着寻找一个太阳。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，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，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，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？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边缘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

大吾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岁末抄底感恩聚会，12月90日，盛通长阳店岁末抄底聚会来袭，十多家家居品牌凌厉出击，砸金蛋赢现金大奖，下单越多惊喜越多，连单送好礼，连的越多送的越多，成交客户满1000元即可抽奖，幸运1212元免单等您来抽，更多精彩欢迎到店咨询，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-0155。 比亚迪全新爆款七座燃油车送 MAX， 前20000名预定享 LED 大灯、免息贷款、置换补贴3重好礼，爱格操刀设计，欢迎到北京润城品鉴，详询8931-7680。华冠22周年私庆，12月8至12日，超市满50送10元券，满100减20，选微众卡新用户再减30，双12支付宝爆款50%，会员满100还有好礼相送，快来抢购吧！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今夜的梦中一个我，细说人生有苦有甜，到头依旧是痛，没有分离何来相遇，不必强求，寻寻和明冷冷又清清，不知下一站将驶向何方，是是与非非不想再多问，只愿每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七楼昨夜的梦中，几番往事几番忧，无人懂，你说你将要远游，不许人相送，留下今夜的梦中一个我，细说人生有苦有甜，到头依旧是空，没有分离何来相遇，不必强求，寻寻和觅冷冷又清清，不知下一站将驶向何方，是是与非非不想再多问，只愿每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，只愿每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泪，寻寻和觅冷冷又清清，不知下一站将驶向何方，是与非非不想再多问，只愿每个有我的明天 只愿每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相拥吧，因为当下纠结的情绪像路过的风景，回忆就是会覆过我的大脑和我的心，让我陪着你，轻抚着脆弱的心，是我爱你，用尽所有力气，所以。 在追逐的过程中，偶尔的